新北市长朱立伦接受媒体专访时谈到2020挑战总统大位不会排除任何选项。国民党中央今天强调，任何坊间讨论2020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选都是属于不是现阶段应该讨论的议题，没有2018就绝对没有2020。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指出，现在国民党面临民进党政府党产、促转、司法各个面向无所不用其极的追杀，而且掌握行政资源，配合前瞻计划预算，即便国民党在县市长选举大有可为，也还是需要一步步稳扎稳打。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帮助所有的县市长、县市议员以及各级参选人全面胜利，取得最多席次。这不只是对蔡英文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也是今年底国民党大步向前与民进党停滞不前的人民选择。至于2020总统大选，现阶段不必要讨论。台湾竞争力论坛今天公布最新民调，四成民众认为民进党执政以来的整体表现比国民党执政时还差，一成六民众认为比较好。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指出，蔡政府当时打着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口号，但从民调可以看出，民进党执政之后的表现更差，绿色执政并非品质保证。民调显示，蔡英文总统的满意度 25.2%， 不满意度 64.1%， 相较今年2月的民调，不满意度增加了 3.8%。行政院长赖清德的不满意度 47.5%， 满意度 33.8%， 相较于今年2月份不满意度增加了 6.4%。 经济方面，近五成民众认为民进党执政变差， 11.4% 认为民进党执政比较好。外交方面，超过五成五认为民进党执政变差，变好的不到一成。两岸关系上，超过六成民众认为民进党执政比国民党执政差，觉得变好的不到一成。社会治安的部分，34%的民众认为变差，12.1%的民众认为变好。最近网络群组流传，航空公司收到通知，台湾不属于国家，从7月25号开始，持中华民国护照者必须另外提出台湾身份证才能登机，导致一对夫妻从加拿大前往英国登机的时候遇到阻挡。外交部今天严正澄清，那是错误讯息，欲请国人千万不要误信谣传，以讹传讹。外交部指出，目前英国和欧盟给予国人免签证待遇，规定没有改变，国人持有护照再有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者，得以免签证入境英国。知名本土剧演员马如峰昨天猝逝，南投地检署检察官今天上午会同的法医袁景在民间乡殡仪馆相验，确定心脏病急性发作的心因性休克为致死主要原因。马如峰前天到南投县竹山镇探访胞弟之后，夜宿一家民宿，原定昨天北返，但是却倒卧在民宿的浴室，发现时没有心跳，紧急送医抢救，还是回天乏术。检警人员今天会同法医相验，马如峰身体各个部位都没有外伤，加上颈部以上的脸还有双耳死前都有充血情形，显示血液循环出了问题，才使得马如峰呼吸困难瘫软倒地，确立死因为心脏病引发休克致死。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2点，来到11033点，成交金额125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59点，2255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点，229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9点，286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14点，跌幅1.23%，918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20点，2858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8点，3306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612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2分，成交金额3亿4500万美元。日元111.05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62美元。今天西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宜兰县土场今天中午12点高温达到了37.5度，台北市12点49分也达到了37度。中午前后，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者是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苗栗县、花莲县、宜兰县；黄色灯号为新竹县和彰化县。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婚鸦，我就是迷恋着你，即使你已沉入湖底。 是湖中女神吗？ 请问你钓的是 A 女还是 B 女呢？ A 女跟 B 女都不是我钓的，两个都送给我吧。 好可怕哦。今天我忘记了， 刚刚是记忆断片吗？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锁定飞碟联播网。今天星期， 你看看。你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扰。 是，今天我们要做， 今天不管是星期几，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认真为大家服务。 对， 但是我能确定，在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 yep. 要来帮帮大家的忙。 Yes. 你有任何问题，任何 疑难杂症 困扰，都欢迎你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让我们一起集思广益，帮帮你的忙。是 Jen and Naomi 这首歌曲 Fracture。 有人在问说，你是不是刚刚在你的 IG 有发你吃午餐的动态？ 哦，对，没错。 然后那个午餐是一个起司汉堡， 没错， 但是中间那个起司像瀑布一样，就是不停的 cheese 瀑布 留在汉堡上面。 cheese fall。 有人问你那个汉堡好吃吗？ 还不错，还行，可以。还不错，还不错，很好，很好，很棒 ，awesome。 芳芳的帮帮忙呢，在很久之前我就一直有看到了，可见芳芳有多渴望想要美白这件事情。他说他在问网络上一个可能我猜是美白定的牌子，他在问那个牌子有没有人吃过，可以买吗？但你那个牌子我是没有听过，所以什么丽白朵我真的是没听过，所以我不知道。但关于美白定，它其实就是帮你补充 维他命 C。所以如果一个美白定，然后它的名字取名叫做丽可白，你会不会想要试试看？哎，它其实这个名字蛮直觉的啊，然后也蛮 catchy 的。 立刻白比较 哦，立刻白，立刻白。 可是立刻白很硬汉形象哎，女生会喜欢。你看那个什么立白朵，美丽的立、花朵的朵， 最后要一个朵的那个音上来。 立刻白是惩罚游戏吗？还是哦， 立刻感觉好像太硬了。 你要用一个会吸引女性的说法这样子。但美白定这种东西有没有用呢？就是你长期补充维他命 C， 多少都是有一些 心理作用的。 我觉得会白，但是会白得很慢就是要吃几个月之后你才觉得哦， 好像有点感觉了。 好，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不是个 basic girl， 我早该想到 oh， just pick up your phone。有一个 guess 帮帮忙实在是太难了。 怎么？ 可能只能你帮忙他了。 我看看， 要怎么放下一个很爱的人？哦， 因为今天早上刚好在剪这个礼拜的马克信箱，这个礼拜的马克信箱刚好在讲这一件事情。有位听众呢，他是在读心理相关科系的，所以他其实有两种方法嘛，一种呢就是他那时候用了一个什么字啊？ 他真的是有两种蛮专业的说法。 对对对，一种方法呢，其实就是你见到一个东西痛，你就一直去试它，一直试它，试到你不痛为止， 就是让你就是那个是什么强制的。 就是让你对这一件事情的感觉， 你怕吃辣就一直逼你吃辣， 对，麻痹为止，就是你不断的往前冲，冲到你觉得这一切都没什么，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抗敏感的方法，就是你完全避开它，你就完全都不要去弄它这样子。所以是一样，就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狂看、狂看、狂看、狂看，自己觉得说好，我好了。另外一种是你完全就是不要再碰到他，跟听到他，跟想到他的任何事情。 马克，请问单独跟女生出去，女生主动跟你喝同一杯饮料，什么意思啊？ 没有意思，他想喝那杯饮料。什么什么？不是啊，你这个对要说出口啊。 对。 对啊。不要想太多啦，什么间接接吻，那都是我们小仔仔们心里面的幻想。女生没有想那么多，她就是想要喝饮料，她想喝一口。 Iron 想请问马克，说话的表情要如何训练？我一直都是主管职，工作关系说话跟表情给人一种比较严肃的感觉。但我最近要找工作，要去面试了，我想要切换到一个比较亲切的笑容跟表情，可是已经有点难转换过去了。我要怎么练习跟怎么做比较好呢？ 把笑肌抬起来，笑肌就是你的嘴边肉，就是你的脸颊，你只要把它抬起来讲话，你就会变得很有亲和力，你的声音也有亲和力。 你说就是一直笑着讲话这样？ 就是你不需要想说我要笑着讲话，你只要想说我要把我脸颊两块这两块肌肉就是推上来。你如果一开始因为你都一直不笑的话，你的肌肉会变得很僵硬，所以你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就用你的手把它推上去，这样讲。 那不就像夺魂锯那一个吗 ？Yes。然后如果你是要面试， 那个、表情真的会 OK 吗？ 不是啊，我说一开始你肌肉没力，你是用推的嘛？对啊，可是当然后来你就要知道说，哦，其实我只要抬笑肌讲话，你听起来就是在笑着讲话。然后听起来声音就是有亲和力。如果你是要面试，要面对面跟人说话的话，你就把手放在人家看到的地方。当你讲话的时候，多用你的手势辅助。 手势。 对。虽然它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用，但是 让别人看到你的手。 你是说像幼幼台姐姐吗？哇，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要吃些什么东西呢？ 哦，就不用这么夸张，但可能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摸摸自己的身体，也不是那种，不是那种 AV 式的摸法，好不好？不是抚摸 touch my body 那种 ，no， 就是轻轻的。 主管，这里是我的履历。 点点自己的身体， 然后。 然后点点，就是比如说我的报告，点点我的成绩，然后这样指一指，这样手放在人家看得到的地方。 这首歌曲来自于清水翔太的《Alone》。小さな間違いで言い方や身なりで今までの全てを否定されたり Baby I miss you 声は届かない俺は動かない今日も一人ここにいるどんな夜にも味のない食事があってどんな朝にも何も守れない時がある Without you無理だよただひたすら弱いや怖がっちゃいけないと顔じたもてどうもな行きたかった場所などとうに見失ったよでももう一度探すよだから君が必要 I'm tired 今日も一人ここにいるならすよ I'm alone 俺は一人だよ俺に頼るなよ誰も理解できない理解できない Yeah I'm alone 思い出すのよママがかけた魔法誰も理解できない理解できない Yeah I'm aloneI'm alone Hey, Sarah Yeah, hey, hey パラとセブンスター医師の前でいくら伝えたって褒めてもらえないねもう行くわ裏切り今日も bad news 遊びではない着信今日も bad news 変わりはいない、yeah、誰にも言えないことが増えてく俺に何か起きることに彼は欠けてる終わることはないYeah, this is my life Yeah, 誰も理解できない人の孤独痛みに寄り添うこともできない帰れない場所君もいない Yeah, 誰も切らない何を言わない嘘はつかないそれじゃ俺はこの場何をしてはいけない Yeah, 行くも行くも地獄今さら理解されなくてもやることがあるから This is my life Yeah, thisMy life, yeah, yeah I'm alone 俺は一人だよ俺に頼るなよ誰も理解できない理解できない Yeah I'm alone 思い出すのよママがかけた魔法誰も理解できない理解できないYeah,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间谍放送重新上场火力全开阵容重组 我们的电脑突然发生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这是 这是我广播生涯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 RCS 系统自动跳掉 Oh my god、 啊、还好我现在是用手机在播歌自己救了自己一命呢。 所以如果今天的歌是 RCS 系统都排好的话，你可能就会慌乱一阵子，慌乱很大一阵子。 你现在收听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现在是用先为你送的歌曲呢，叫做 Kiss You Back。 You have a river I want now, babe. You never look down. 차차걸어서 like a boat sound. Hey, you never say no. 수배대가와로도마 Tell me why you so strong. 君와와라지 talk me. I'm not strong. Nobody 急 Kiss you back 播员帮帮忙，请问跑步的时候啊，我发现我的大腿内侧都会啪啪啪，就是摩擦，觉得痛痛的，不好跑，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大腿内侧啪啪啪吗？ 去看了路跑板，这些专业的跑者给的建议是，有人是说就是你要换就是裤子， 你说裤子会把你锁开那种吗？ 对，但是其实呢，不管是哪一种裤子，他们都建议说你就是要抹凡士林，然后那个凡士林呢，就是抹在任何有可能会摩擦的地方，譬如说大腿内侧，现在你会摩擦嘛？然后如果你是要跑长途的话，那当然就是男生可能就是你的睾丸、你的蛋蛋啊，然后你的手臂内侧其实也需要，就是所有就是那个 四肢跟、哦、你说夹在你的那个 都需要 那边，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要擦凡士林， 油油了就可以了，所以抹油可能也行 了，润滑，对对对，润滑一下。 哦，是时候买罐凡士林了，是时候让我们再进一次广告，挑战第二次。 间谍放送，重新上场，火力全开。完整阵容重组，完美音质重现。You know where you are? You're in the jungle, baby. You got it, yeah. In the jungle, welcome to the jungle. Won't you bring it to me? Please, please, in the jungle, welcome to the jungle. 枪与 鬼毁灭月全面出击，繁华特点，错过此生不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无论在哪里 ，SUM 就在你身边，全台汽车保养据点最多，最方便， 实在就是 SUM。 带你玩翁啊！ 你完全何在？ 我甲中介用2000万买厝，到厝了才知影房间的中介开千九，有人卖千八，救人哦！我死去啊！ 你敢唔知影买厝一定爱？ 买房子上无比，上无比无比，奇快乐无比，上无比无比。 买厝买对不买贵，快上超神房无比一家平台，无比。 小心偷抢。 真正的爱能够征服黑暗，充满破绽的伤口是让光进来的地方。许茹芸全新单曲《弗烈亚》，陪你找到独一无二的勇敢。Sony Music。 大家好，我们是 CTO。 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给你 UFO。 CTO 呢之后也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当中。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大家一起帮帮你的忙的话，欢迎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来留言，让我们一起帮帮你的忙。 有个女生说，听男生朋友说，雷射除毛没用，因为我长毛速度太快了。我想要问马克，你之前去蜜蜡会长很快吗？会啊，就是蜜蜡，你就是把那个毛 几个月就长回来了吧？ 对，就连根拔除，连根拔除以后，其他的毛囊，那个毛囊好像我记得头发好像是每4年会轮替一次吧。然后那个非常非常密，所以你现在一次拔完，就是你把现在的拔完，可是它之后还是会继续长出来。 嗯， 所以蜜蜡除一次大概两个月三，可能要4个月一季就会回到原本的样子， 恢复原貌， 就完全的原貌。 嗯， 然后说雷射除毛没用，跟长毛速度太快绝对没有关系，因为雷射除毛它绝对不是一次性，雷射除毛一定是很多次疗程、啊。 而且我确定雷射除毛是有用的， 是，对啊，因为它就是当你就是一次打完了以后，然后这边是光溜溜的，可是当第二次可能是隔是多少2个礼拜或1个月， 反正它会告诉你那个生长周期。 所以再去一次的时候，它就会发现那些新的头、新的牙，它就噗噗噗噗又把它全部打死，然后再隔2个礼拜1个月，然后再发现新的牙，再把它打死。它基本上把所有的那个 弄死， 全部都打死。然后它那个疗程很长，所以雷射除毛应该是最有用的方式。 那我要怎么说服男友去除毛？ 就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想看好了。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男生，然后在这边问说，我要怎么说服我的女友去隆胸？你觉得如何呢？你笑什么？就是同样，就是如果他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你怎么说服都没有用的啊。你可以跟他讲讲或者提提，可是如果你每次讲他的那个抗拒感很重的话，其实就是他不想做这件事情嘛。 就别逼他了， 就不要逼他，对啊。 気づいたらそこを離れて No matter how I wanna hold down You let it go Hold on and move it 振り向かないで当たり前でごまかさないで。 这首歌曲呢来自阿里的 Keeping。 有人说巨石强森有出毛 Really 是所以刚刚举这个巨石强森的例子是譬如说假设这个男的非常非常喜欢一位偶像、 嗯、 然后就视为这个人是他我的人生导师我就要以他为目标、 嗯、 然后你就说你知道吗这个人有除毛哦 所以他如果喜欢欧马克你说你知道吗欧马克他有去除毛过 之类的如果这是有用的话然后我就想要分享一下上个礼拜我看到曾俊清的新闻就是他在青少年的网球不是温布顿又拿下了冠军吗、 嗯、 然后呢他就在说他的故事非常非常奇妙啊然后我想要在星期三的时候有人想要在星期三的时候跟大家分享 在运动时间 对 对在运动时间然后呢他就有说他其实呢从小到大他现在17岁嘛然后他只吃过了3次还是4次的 Häagen-Dazs对然后他而且其中还有2次是在今年吃的、 嗯、 然后他们家呢是在夜市在乐华夜市卖糖葫芦的、 嗯、 他连糖葫芦自己家的糖葫芦他也都没有吃过他说自己没有很喜欢吃甜食、 嗯、 这件事情然后我看到这边我觉得天啊他是我的楷模他是我偶像我要学他一样不吃糖然后我刚刚吃了很多的冰淇淋做不到啊没有办法 你离听故事的时间点很近、欸、 很近很近很近 超近的、欸、 我看完以后隔天啊就是 还是你看完反而更想吃冰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告诉自己说我要向他看齐我不要再吃甜食糖对人身体危害太大了 嗯 最近太热我就吃一碗刷冰 但是我真的是有慢慢想要戒掉就是少吃一些零食、 嗯、 所以因为出外景的时候有时候太累了、嗯、然后车上真的大家会很常吃洋芋片吃饼干、吃那个沙琪玛因为你就是觉得很累你就一直想吃东西 对 你要在那个时候抗拒就是大家互相传递的零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嗯、 然后那一天就是 可能要学那个狗如果它爱乱叫的时候要带那个有没有 你说我一接饼干就被电击是不 不是你就含着一个栓塞在嘴巴、嗯、一个球含在里面、嗯、我觉得蛮不错的也很有节目效果大家会更爱你 反正那个时候呢就纳豆他拿一包饼干然后就说哎、欸，你吃饼干、嗯、我就说哦，我觉得我 不要 我想少吃一点零食、嗯、我就翻过来开始在朗读那个饼干 热量 就是没有我就念那个、嗯、根本你看不出的那一些字 饼记句什么什么那个化学 对哦，你刚刚都吃下来这些、嗯、听完之后他就冷冷看着我说你知道吗只有老人才做这件事情 是养生是养生 刚好 Sandy 问我说就是因为常常出外景夏天露营、嗯、太阳这么大怎么防晒呢以前呢我觉得就是一开始你会很认真的挑防晒系数要很高的然后一直提醒自己要补擦然后喷的也弄涂的也弄但我后来觉得最棒的方式就是还是就是包紧紧、 嗯、 物理性防晒 嗯嗯嗯 袖套脖子绑手帕 开洗婆婆 戴帽子、 嗯、 戴墨镜 精彩底价 只差没戴口罩这是最棒的方式、嗯、One more time 本工作的忙主说，八月份他可以回台北一下下。嘿嘿，马克玛丽有没有推荐现在台北可以吃什么喝什么呢？ 如果你已经完全变成日本人的话，你就来永康街一趟吧，让你怀念起，哇，这我是在日本吗？全部人都在讲日文。 我上礼拜去那个宁夏夜市，里面全部都是韩国人、日本人跟香港人。 哦，是哦， 宁夏夜市的观光客好多。我之前去通化还不觉得宁夏太可怕了，炸掉。 其实就是每一个夜市，他们的管理委员会都就是有没有做事，或是做得好成不成功，好不好，是一年一年你可以感觉得到的。就身为在地人，你去某一个地方，譬如说以前大概十年前最红应该是士林夜市，对，然后可是现在可能就是宁夏，因为他走拥抱科技，拥抱的蛮前面的，就所有那种什么 全部都可以用那个支付 小额付款啊、接口啊、勾妈吉啊，什么都可以的。 说到最近吃的什么，就是我一直觉得念念不忘，觉得天哪，真的太好吃了，是去通化夜市，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就说他要去吃汤圆冰，然后那时候我就心想说，汤圆冰我想象中跟宁夏夜市的烧麻吉应该是有点 no, 是有点半斤八两的感觉， 是桂花冰火九重天。 对，然后就想说汤圆冰就是刨冰上面放就是有点芝麻汤圆、花生汤圆，就是我就觉得应该还好吧。就最让我震惊的是，你吃完上面那个汤圆是好吃的芝麻汤圆之后，它那个冰就是你在现场可以淋它的桂花蜜跟柠檬汁，然后它的柠檬汁非常的酸， 多重享受，多层次口 感，真的很好吃哎，真的很好吃！你就每吃一口，就再淋一次蜜，再淋一次柠檬汁，每吃一口，真的再弄一次，再弄一次，再弄一次，好好吃哦！ 店家有没有阻止你哦？可以这样一家再加的吗？ 他就两瓶都才管放在那边，为什么不能给我这样加？我有吃完哎，我又不是乱加。 你从来没有根据，万一没有答案是唯一的答案，语言老师无法表达语言自己，我快乐时候 清风 ，Everybody， 呜呼，喧嚣帮帮忙。马克，你之前是不是说你要去除你的那个手毛啊？啊，你除了之后效果怎么样？你还有再去吗？啊，你去的那一次你觉得满意吗？ 就我觉得手毛这种简单的事情，用刮胡刀就可以刮刮，你就不用一次去打个那个要两三千块、四五千块。 那时候不是打手才500吗？指睫毛。 就整个啊，我还包括手掌啊、手背啊。 哎，你把你手背的毛都刮掉嘞。 对啊，就其实很简单，就刮一下就刮掉了。 你什么时候手变这么干净了？怎么会这样？ 怎样？你不要一直用我的手来舒压好不好？不要一直用剪我的手毛。 怎么都没有毛了，你的毛呢？ 刮掉了啊。

的胡椒警长，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帮帮忙有个问题呢，可能真的在职场上很多女，大部分可能应该是女生会遇到。 嗯， 那他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这个业务， 嗯， 然后客户会就是吃他豆腐啊， 然后私下邀约蛮麻烦的。 私下邀约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困扰、很麻烦。 哎， 那当然，第一直觉就是大家都会回应说。录影收证啊，告他啊， 嗯， 检举他啊， 嗯， 弄死他啊， 嗯， 就是你提出这些建议，当然谁 法律上是可以啦， 谁不知道， 对， 谁不知道可以这样做， 那，啊，你公司你工作就会做不下去啊，你公司也会很难，很 让我想到我前一阵刚好就是前几天我有个朋友也发了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文章， 嗯， 然后他就是他那一天就是在吃早餐，他觉得他吃得很好，因为他压力很大， 嗯， 他就是要去见一个业主，嗯，这个业主就是会若有似无的 试探跟骚扰他， 对，骚扰他。那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勇于表达自己意见的人了， 嗯， 他其实跟一般女生比起来， 嗯， 他是比较硬的， 嗯， 那这些事情呢，比如说业主可能就是说啊，脸不要那么臭啊， 嗯， 妹妹笑一个啊，就捏捏你的下巴， 嗯， 然后经过的时候就说啊，干嘛干嘛，就摸摸你的刘海，就是这种小动作就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啊， 那怎样？ 会到这么近的距离，也不能跟他保持一点距离。 就你，他当然是会很试图要，他就说他也是有试图要表达自己的立场。 Yeah. 但是，功臣之间互相的，你真的可以这样撕破脸吗？打他的手啊，扇他脆脆的麦根崩，就是。 不是，就是可能头会这样歪一下，或者闪一下这样子。 对，他也说到，他以前听到别人到这种事情，他也会觉得说你要反击，你就要站出来。可是今天他是真的第一次他自己遇到了，他其实就是无能为力，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功臣就是要做完，也许真的可以站出来，可是后来伸出那些枝节，你做好准备，你要去处理他 面对那些 了 吗？ 那当然，老板也很重要。老板会不会挺你？他当然有跟老板反映过。老板都不知道吗？老板其实也知道。 所以就是看老板就是派你去拿到这一件案子的。 对，可是他就是觉得我明白老板的处境，大家就是希望我们速战速决把这个 case 完结掉，从此就是我们也不要再跟他见面或什么责任之类的。就是太多的，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当过业务，我从来没有在职场上这样要跟人家 要被吃豆腐。 对，所以我也觉得这个问题蛮让人苦恼 的。困扰 的，结果讲了半天也没讲出一朵花来。 这个没有办法，这个， 但最重要就是还是要保护自己啦，就是你那个保护自己的警觉性要拉得很高，这样子，真的不行，就是跟老板说，就是请他换一个业务吧，你就是没有办法 handle 这件事情。 游轮旗下最灿烂的太阳，太阳公主号为亲子出游规划精彩的暑假 ，Discovery 探索营分龄设计，孩子满足，正宗日本料理海寿司，帅哥主厨 Curtis Stone 的 Share 分享餐厅，满足全家人。太阳公主号暑假基隆港出发，畅游冲绳、石垣岛、宫古岛，7900元起，请洽各大旅行社。庆祝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空调最高限折5000元。 R32 空调，节能环保安全。 我是奥斯卡眼科张振中医师，白内障有年轻化的趋势，过度曝露阳光下或使用3C会加速白内障产生，定期检查眼睛，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爱尔康眼科药厂关心您。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One more。 转身甩翻，转下去。Two more。 伸手让腿拉拉筋。 Three more。 抬脚昂首都是戏。 Four more。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今天好热，宜兰县土场下午2点的高温进一步攀升到39.9度。水汽偏少，加上偏西风带来中国大陆华中华南地区的暖空气。花莲县富源中午高温也有37.8度，新北市曲尺37.3度，台北市37度。 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高温资讯，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宜兰县和花莲县，黄色灯号基隆市、新竹县、彰化县。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上周临时会议举手表决取消由台中市举办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台中市长林佳龙今天下午说明市府的态度和立场。媒体提问，台北市去年顺利举办了世大运，有一说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到访上海时说出了两岸一家亲，林佳龙愿不愿意这么说？林佳龙指出，如果对方愿意，他会告诉对方两岸关系是什么关系。两岸关系是要从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开始，理性解决争议，用什么名词不是重点。另外媒体提问，有没有计划亲自前往中国大陆沟通？林佳龙直言，你觉得他会让我去吗？如果他让我去，我就去。如果对方允许，他愿意走一趟北京。林佳龙期待中方明白，这个伤痕可能成为一个印记，永远留在两岸关系里头。这是对方希望的两岸关系吗？德国车商 BMW 宣布，因应大陆加征美国进口汽车关税，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生产的 BMW 输往大陆的售价，今天开始调涨4%到7%。美国川普政府大打贸易战，美国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已经调涨了在大陆的价格，通用与福特也因为钢铁进口限制成本增加，下调2018年业绩预期。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容科上星期造访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达成了零关税框架协议，并且同意欧盟扩大进口美国的大豆以及天然气，缓解了双方贸易纷争。不过，德国农业部长克勒克纳认为，尽管两方已经步上和解之路，但是欧盟不能保证扩大进口大豆的数量。克勒克纳指出，川普应该已经发现关税打击到了美国农业，这些农民又都是川普的支持者。欧盟还没决定实际扩大进口的数量，最终决议可能不会符合美国预期。外界不妨拭目以待，扩大大豆进口会不会顺着川普的意。美国农业部月中预期，欧盟在2018年到2019年的收获年份将会进口1530万吨的美国大豆。这份报告出炉的时候，欧美双方还没有达成关税停战协议。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67点，成为2254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点。2293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7点，285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43点，跌幅1.54%，915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23点，2858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5点，3309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42点，11033点，成交金额1252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30.609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1.7分，日元111.08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57美元。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天短暂跌破了6.84关卡，最低来到6.8428元，这是今年6月来低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也逼近了6.85关口。人民币中间价今天调贬189个基点，报6.8131，这是2017年6月27号来新低。与年初相比，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已经贬值超过4%，及其汇价自4月17号来累计贬值了8%。中国大陆新浪网报道，一架直升机今天中午在北京市吉祥四桥附近坠机，坠落地点在乃东休闲广场东侧，机上还有周边无人伤亡。目击村民描述，直升机先在上空盘旋了好一阵子才坠落，而且机头先触地，后来机尾从机身断开。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南投、高雄、屏东地区以及云林嘉义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旅行，要去巴黎。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呢，来自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来去过巴黎吗？ 我没有， 我也没有。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生火灭火大会。 Yes. 就你最近有没有又想买什么东西？咦，欢迎，让我们来帮你灭火。之前的生火灭火大会，因为夏天的来临，所以很多人都在问，然后加上广告强打，所以大家都在问那个气泡水机到底能不能买。然后呢，在上一次，因为有一次出完外景之后，大家就去李毅哥家吃饭，他家就有一台气泡水机，然后这边示范那个按，然后就是噗，然后因为就是好多人好爱喝气泡水，所以在现场就洋溢着一股很祥和又开心的气氛，然后就是你弄好之后就可以拿去冰啊。有时候你里面可以自己加一些什么果汁或是柠檬在里面，就是有那个风味在里面，就是大家都很心满意足。就看到那个画面，我就突然觉得，以后听众要买就让他买好了。 你说可以促进世界大同的机器， 对啊， 好东西不买吗？ 大家自己加，如果你朋友又爱喝，就一起那噗噗噗就很快乐啊，看起来就是没什么不好的。 对啊，如果你真的喜欢喝的 话，而且他们就真的蛮常喝的。Sam 说呢，无人机，我看到一台2980的无人机，想买来送给自己当生日礼物。什么是无人机啊？什么很贵的，什么超贵自拍棒，什么什么，这三行我念完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还是空拍机？ 空拍机就叫空拍机啊。 无人机为什么我现在想到是那种什么无人侦察机，就飞出去，那就是空拍机啊。对啊。 怎么滑那么快？ 就是 drone 啊，就是空拍机啊。 空拍机，你要买空拍机到底要拍什么啊？ 他想要当一个玩具，是自己的生日礼物嘛？礼物有的人不一定想要实用的啊，想要好玩的。 既然是送你自己的生日礼物，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因为那是你送你自己的，都可以。 Real doll。 啊，你现在有阮老师了，你可以买。哦，我不是在影射阮老师什么，我是说阮老师带他就是获得了一些 这种事情呢，你就可以不用再说了。 哦，不要画蛇添足。 越描越黑。 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awkward. And today you accidentally called me baby. Are you mine? Are you mine? Cause I stay here all the time, watching telly, drinking wine. Who'd have known? Who'd have known? When you flash up on my phone, I no longer feel alone. Let's just stay, let's just stay. I wanna lie in bed all day. We'll be laughing all the way. You told your friends, they all know we exist, but we're taking it slow. But let's just see how we go. Let's see how we go. 有人说他这个是很认真的在生火灭火，关于八月份三国志的见面会，他要不要从台北下去台中？ 哦， 当然不要啊！你在说 什么？为 什么 不要？可以看你耶，可以看到广播女神耶， 你以后来我们版剧就可以了， 不一样啦。那大家去台中的时候会对着张立东本人大喊张立东必须死吗？ 怎么可能，张立东人气很旺。我觉得不要受到我们现在这个小空间的影响， 然后 他在外面的世界是不错的， 然后在青春点点听众我们听到以后觉得不行，我要包车包车，然后 夸张 做旗帜。 Have none. LB 究竟微波炉，我要买单纯的微波炉还是多功能微波炉呢？ 多功能可以干嘛？你说水煮哦，气炸哦。多功能有啥？ 现在微波炉有单纯微波炉吗？不是功能都超多的。 我来看一下多功能是有多多功能。 我跟你说要买安静的，我家真的吵死人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苏小姐可以买到一台分贝量这么大的微波炉。 你说微波炉，然后就是滴滴滴滴滴，嗯， 没有没有，它光是开门就很吵， 哦， 然后关门也是砰，哔哔哔啊！ 我来看看啊， 吵死了。如何变成爱，快把仇恨变成爱，爱的魔术就像鬼斧神差。 It's so easy, L-O-V-E, 再多一点的关心，爱不能只是句口头禅而已。一段情，两颗心，三个字是我爱你，无聊时就溜出去，期待每天在一起，巴不得黏着你，就这样的不分离，十全十美的爱情，从一到十等于我等你。爱的故事就像你生病时照顾你的护士，没有爱要如何度日？我们爱十个数字，一到十，或许不止一到十。其实爱腐蚀，其实何必等良辰吉时，散播快乐，散播爱。爱要及时，和仇恨受败，有时候难以启齿，但孩子得说出来。爱有很多种，爱做很多梦，有些时候带着很多痛，但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哦。好像蛮厉害的哎、欸， 真的假的？现在科技就是一台微波炉多功能可以到什么地步？ 以前微波炉基本上就是很简单，就加热跟解冻嘛，就这两种。 我记得还有很像仿烤东西的感觉。 对，现在呢有加蒸汽的，然后蒸汽就是可以蒸东西嘛，还有烘烤的。就像烤箱一样， 嗯， 然后再来还有免油炸调理模式，就是你可以吃像油炸的东西，但它不是用油去炸的， 嗯 嗯，然后还有发酵功能，就是面包机， 真的假的？这么夸张？这样一台要多少钱？ 不知道多少哎、欸，可是如果有这么多功能的话，是不是感觉其他可以节省很多？你买其他的机器，因为像我妈就有一台面包机，它就只能做面包， 嗯， 对不对？你就如果有。 你的多功能微波炉有这个东西的话， 可是多功能微波炉做出的那些，就是它其他的功能是跟我买单台的那些 一模一样吗？ 对啊，是可以做出同质量的东西吗？ 哇，你这样好像我今天午餐在吃那个套餐，就是要加松饼，然后松饼呢，一克松饼差不多240，可是如果你点主餐再加松饼的话，只要210， 就会让没有便宜很多、欸。 对，就会让我想问说。这个套餐加的松饼是跟我单点松饼是一样的松饼吗？还是它的分量会比较小呢？ 是上面的料会比较小吧 之类的。所以就是这真的要问有家里面有的人才会知道哎、欸，因为我们看这些都是也是看广告而已。 可是问题是你要这么多功能，你真的会用吗？嗯， 商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赚钱嘛，因为人都是贪心的，就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但是有这么多功能，他觉得哦，好棒哦！你看，又可以这个，又可以这个，又可以这个。商人就是这样赚钱嘛。 我们现在已经识破了这一个了。嗯。你可以 Google 个东西给我看吗？ 好， 叫做后羿。就是射太阳那个后裔，嗯，防晒帽，而且要强调是范冰冰正版货。我看看这顶帽子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有人说可以买吗？ 这看起来就很像，妈妈们会买的东西、啊、 你说去爬山 呀？对啊， 那你写这个3980是不能买啊，那么贵。我看看，看，哎，这很普通啊， 普通到不行啊！ 这夜市里面就一堆了。 然后他们说不是，是范冰冰正版的。 范冰冰最近自己顾不好了啦。 今天我会有怎样的梦，暂时过放手但理智不空， 养蜂人家哦， 这也是范冰冰正版货吗？ Yes， 它有各式各样的搭配哦，还有下面可以搭一个，就我记得以前有很多的妈妈们喜欢戴那种，就是有点像是什么防雷射有种透光黑色很黑的那种、半透明的那种、然后也是很长这样子、你也可以用这个后裔，然后下面再戴一个那个。 这个现在还是很多妈妈在用啊。 对啊。 关于刚刚那一个2980的空拍机，就有人来建议了，就是2980它非常非常便宜，所以它有可能它容易坏。嗯。拍出来的画面 不怎么样， 镜头也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好。 是啊， 所以你就自己好好的取舍一下。 可是它，因为如果你是没有在玩这件事情的人，2980是一个很基本、很基本、很基本的入门款。嗯，所以你不可能一次就跳上去就买个10万的东西啊。哦、然后像我手这么残的人，我很容易就直接把它撞毁掉。 没有一家店是出租空拍机的吗？ 哦，有啊， 那你就租来玩一下嘛。 那要坏掉怎么办？也是可以，可是因为它是生日礼物啊，人都想要拥有东西啊，就觉得这是我的租的又还要还给人家，不喜欢。 有人说觉得你现在声线有点在走那个可爱的路线。 你说我今天可能是因为我吃了松饼吧，我吃了起司汉堡， 所以你真的是点了主餐加了210。 不要说。 小时呢在进行生活灭火大会，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产品到底你需不需要买它呢？你有这样的困扰的话，欢迎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 却有耳闪躲，有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怎么没想过。我削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问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过。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问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这个东西买的大了吧？ 哎呦， 这位太太 怎么了？ R 太太， 嗯， 我想买休旅车， 嗯嗯嗯， 但我没有开过休旅车。 预约试乘啊，是预约试乘的时候来了。 哎，你不是要练车吗？ 哦，对啊。 那你去预约试乘， 然后嘞， 约我一起去。 你想要去试乘哪一台？ 我从来没有预约试乘过这件事情。 哦，是啊， 我就很想要体验一下预约试乘。 可以啊， 耶！前哎，上个礼拜我在 PT 包哪个版看到，然后我看完之后觉得有点慌张，因为下面很多人推文说不敢相信，觉得这个很荒谬，觉得怎么可能？好像是那个男生的朋友看到说，是 Lancers 比较贵还是 Legend 比较贵啊？ 哦，你说两台车哦？ 对，他就说你买这台哦，你老婆知道吗？然后他说我老婆以为是另外一个，他就他根本看不懂那个 L 两个牌子的差别，然后朋友觉得非常的夸张，怎么可能？跟我看那篇文章，你看我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 Lexus 跟 Luxgen 谁比较贵，然后那个牌子这样 Lexus 比较贵， 然后下面说怎么可能，老婆很瞎。就分不清楚，不可能，没道理。 可是这也还好吧， 就是啊， 因为不懂车啊，我就是不懂车啊。 我知道Toyota已经很棒了，好不好？ 进碟放送， 十年等待再度畅快人生，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集结梅丽史翠普、皮尔斯布洛斯南、柯林佛斯、雪儿等世纪巨星，暌违十年再次谱写全新动人剧情，再度同台献唱阿爸经典。全球超越千万张电影原声带销售，阿爸团员亲自监制。 夏天全球最期待的电影原声带《妈妈咪呀》回来了，专辑限量内附电影抢先特映会邀请卡，环球。2018阿爸全面回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传承需要更全面的把关。Audi Approved Plus， 奥迪严选中古车，坚持110项原厂检测，严格把关车况品质，更提供原厂完整保养维修记录，安心首选，轻松入主，给您如同新车般的服务体验。现在就到全台奥迪认证中古车展示中心。 义大熊下趴，带你快乐出房啦！6月29到9月2号，消费满3000元抽立新游轮宝瓶星号4天3夜豪华4人游，还有卡洛驰好礼送给你。Happy Summer Time， 就到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熊下趴。 爸妈都不了解我，怎么办？ 和另一半观念不合，每天都在吵架。 工作与家庭好难兼顾，谁来帮一帮我啊？ 让思怡儿来帮一帮你。 啊？什么？ 不论是亲子沟通、夫妻相处，或是人际与自我调适等困扰，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让思怡儿帮一帮我哦。手机直播请加02。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Easy Fit Bravo 德展棉袜，不臭，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 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Here we go， Come with meThere's a world out there that we should see. Take my hand, close your eyes. With you right here, I'm a rocketeer. Let's fly, fly. Up, up, here we go, go. Up, up, here we go, go. Let's fly, fly, fly, fly. Here we go, go.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生活灭火大会刚刚既然已经，我们要去体验一下试乘，欢迎大家来帮欧巴马克生火，他应该要去试乘哪一台呢？ 但我又没有要买车，我去就是业务，就是服务心酸的，你知道吗？ 我道歉，我跟所有业务道歉。 对呀、啊。 那有没有特别业务？你就是想服务，无条件服务欧马克，你也可以私讯他。 那请把车钥匙送我。 Tokyo, get you fly kick. Girl, you always on my mind. Got my head up in the sky and I'm never looking down. Feeling priceless, yeah. Where we at, only few have known. Want some next level Super Mario. I hope this works out, cardio. Till then, let's fly, Geronimo. Here we go, come with me. There's a world out there that we should see. Take my hand, close your eyes. 是手机摔坏了吗？ 对对对。 Now I ain't never been in space before, but I ain't never seen a face like yours. You made me feel like I could touch the planets. You want the moon, girl? Watch me grab it. See, I ain't never seen a star this close. You got me stuck by the way you glow. I'm like oh oh oh oh. I'm like oh oh oh oh. Here we go. Yeah. Close your eyes with you right. Oh, here we go, go. Oh, oh, here we go, go. Let's fly. 薪水小偷，我的朋友又在偷听节目了。他特别传讯跟我说，别忘了你有开过休旅车，而且是比休旅车更大的 minivan。不要再提那个可怕的回忆了，我一想到就觉得心里压力很大。 你说开大车哦？ 开很长的车 哦， 很长。 嗯， 我就觉得我屁股不知道到哪边去。 嗯嗯嗯。 你要知道，平常开亚瑞在路上跑来跑去的人， 嗯， 你不管怎么的，你都可以藏进任何地方那样。 嗯嗯嗯 怎样，业务跟你联络了？ 不是啦，有人建议这个勾起我真的很想去试乘的心。 哪一台？ Tesla。 特斯拉哦。 Yes。 特斯拉是要充电的那一个。 Yes。 就是有一些百货公司，也是我朋友跟我说，哎，这是那个特斯拉的 展示，对啊， 就是特斯拉的停车位。 嗯 嗯, 嗯。怎么样？ 啊，特斯拉的特色是什么？ 电动车啊。 然后呢？ 它就是纯电动车啊，就不用吃油的啊。 可是你要一直充电哎、欸。 对的呀，我试乘他是会带我去充电呢。 哦，我现在想到你已经要买了，感觉。好好好好。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陈珊妮的《青春》。 Yesterday, all my dreams, they seem so very far away. 陶晶莹再加上方大同的《示爱》，你的青春岁月当中有陶姐歌曲陪你度过吗？你会不会很期待哈？是十一月吗？在 TICC 的演唱会。 十个男人七个坏，八个呆，九个坏。姐姐妹妹，我们站起来。 你的站起来真的是让人腿软哎。 站起来，萌萌，站起来。 前几天我在看一个新闻，报纸新闻的时候，原本想要拍下来给你，但又怕你跟我生气，我就忍住了。就是一个， 现在我突然不想听了，直接拒绝你，不想听。 就是有一个 还讲，你就是要讲嘛。 让我 慢慢慢慢的了解你，若你轻轻轻轻向我靠近，过去渐渐渐渐你会忘记，我不想知道你的过去，那个人没有伤痕藏心底，何不让它永远是秘密。伤痕藏心底，何不让它永远是秘密。 Alpha 萧亚轩的秘密就是 怎样， 我忘记是哪个县市了，一个男生他就说他就在骑车，发现前面一个女生她穿那种黑色的合身的小洋装在骑车，然后就是那个裙摆就会飘飘飘，然后他说他的腿非常非常的美，然后又是长头发也在飞，他就是太正了，呜，就他骑到旁边就是想要偷看那个女生， 发现是个男的， 不只是个男的， 还是个 阿贝， 哈， 阿贝有一双惊人美腿，他真的有那张照片哦。阿贝的腿，阿贝的腿美到一个翻， 怎么可能？ 那张照片就真的是阿贝骑车，黑色洋装，美腿，长发，转头阿贝， 真的假的？ 真的。 有照吗？有图吗？ 他就是报纸啊，报纸上面就是有张图啊。 我来找找。 真不愧是变态 Google 手，你马上找到阿贝了。 对啊， 腿是不是真的美？ 腿是真的美。 他真的穿黑色洋装，对不对？ 也穿黑色洋装，可是为什么阿贝有胸部？ 我不知道， 他不是阿贝吧？ 我记得新闻上说他是一个阿贝，没错啊。 是啦，是啦， 被美腿吸引了吧？走。 阿伯骑淑女车，他背了一个厚背包，厚背包放在淑女车前面的篮子，淑女车是粉红色的，就是架子。然后阿伯的黑色洋装是长袖的，所以没有露手臂，可是他的胸部的确是隆起，而且那个就是胸部啊。但阿伯骑脚踏车戴着全罩式的黑色安全帽，转过头来对着镜头微微一笑，这就是阿伯生而为人的恶趣味吧。 心就是你的气息，最难忘

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班机失踪已经超过四年，始终没有找到飞机的下落。马国政府在今天公布最后的调查报告，内容整合调查人员的所有记录，长达822页。负责调查的人员郭诗传下午说，这份报告并不是单由马来西亚所完成，这是八个国家的成果，而且这不是最终报告。澳洲媒体 Ten News 报道指出，看过调查内容的人都说，调查人员并没有归罪任何人。MH370 航班的机长扎哈里家属表示，这份报告让之前外传扎哈里应该为飞机失踪负责的说法烟消云散。另外，乘客的家属也说，马来西亚政府在交通部向他们简报马航失踪的最终调查报告，针对飞机神秘失踪的原因没有新的发现。不过，报告提出马航的错误，以及没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以及指导原则的部分。MH370 班机2014年3月8号从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途中消失，到目前为止只找到三块残骸。马国政府花了 1.45 亿美元，大约台币44亿，搜寻没有结果，2017年1月停止搜寻。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入红火案，高等法院更一审9月12号宣判，他已身兼棒协理事长，必须要出席印尼亚运会以及日本亚洲青棒锦标赛为由，申请暂时解除限制出境，但是高院裁定驳回。辜仲亮在申请中提到，两项赛事都是体育盛事，身为棒协理事长具有斡旋以及整合资源重要性，也对于促进台湾体育发展的活动具有不可替代性。他的两名子女事业以及财产都在台湾，不可能潜逃，愿意增加保证金，请求高院暂时解除8月29号到9月10号出境的限制。但是高院合议庭认为，辜仲亮涉及红火案，一二审都判有罪，犯罪嫌疑重大，而且辜仲亮曾经逃亡国外受到通缉，仍然必须要限制出境。再者，理事长不能够执行职务时，可以由副理事长来代理。辜仲亮出席亚运并非不具可替代性，因此驳回申请。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18点，成为7683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27点，成为12832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21点，成为5490点。香港指数现在是下跌108点，成为2869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6点，成为3308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是下跌了4点，成为286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是下跌113点，跌幅 1.23%， 成为918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2点，成为1103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52亿。外资以及陆资买超 8.73 亿，投信卖超 3.12 亿，自营商卖超 26.49 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 20.88 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是以 30.609 兑1美元，台币贬值 1.7 分。日元目前是以 111.02 兑换1美元，欧元兑换 1.1666 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南投、高雄、屏东地区以及云林、嘉义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今天盆地、纵谷、近山区以及河谷局部地区是高温橙色或者是黄色灯号，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橙色灯号地区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宜兰县以及花莲县。黄色灯号地区包括基隆市、新竹县以及彰化县。北部地区今天33到36度，中部跟东部31到34度，南部澎湖30到33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长途驾驶后总是容易精神不济，但我一定会提醒自己，养足精神再上路，保障别人的生命安全，也能让家人好好放心。 过度劳累是道路安全的隐形杀手，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彼此终身的遗憾，将心比心，拒绝疲劳驾驶，给彼此一个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台湾乐团著名盛事2018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即将开战，乐团大赛总奖金达50万元，冠军将于桃园铁玫瑰音乐节与摇滚天团同台演出，即日起报名至7月31日止，详情请上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理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 咻咻咻， 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们今天继续来帮桃子解带班。今天的桃子晚报呢，好久没有开放大家点歌了。 Oh. 但是今天的点歌方式，欢迎大家打电话给我们点歌，02-2363-9955，2363-9955。但是要跟我们撒娇点歌。 你说要撒娇哦？ 嗯。 玛丽，拜托，我想听这个。 这是我们最直接想到，就是最传统的撒娇方法。 你说还有另外的撒娇方法？ 我不知道啊，就大家今天发挥你的创意，也许你会有一些特别的撒娇法这样子。 哦 ，OK。 撒娇来点歌，02-2363-9955，2363-9955。 我不看见你走来时的背。我不在意你不去做的一切，但你的直觉，你的直觉怎么就沉默了？你的理智，你的理智为什么犹豫了？我不害怕你走去时的背面，我不想象你想象中的一切，但你的随性，你的随性怎么就可以了？什么僵硬了？ 柯志堂无关拯救的事，02-2363-9955，你要来 challenge 一下吗？ 撒娇一下。 嗨，你好。 嗨， 你是？ 玛丽、马克，你们好。 你是谁？ 我是 Joseph。 Joseph。 是的。 Joseph， 你想听什么歌？ 我想要听最近蛮红的一首歌，卓一峰的《大太阳》。 卓一峰《大太阳》哦， 对啊， 来找一下。 对啊，最近这首歌在八点档蛮热播的，听起来还蛮不错的，给人一种很热血的感觉。 所以你没有看那一出八点档，你是单听到就觉得很热血？ 是有看，然后是听到他的片尾，就觉得说还蛮热血的感觉。 卓一峰大太阳， 对， 那不是要撒娇吗？ 对啊， 拜托， 啊，这绝对不能， 简单 不行不行啦，这个瞬间我们都放下所有的案件了，不播不播了， 拜托嘛，你们男的帅，女的漂亮，对不对？就完成我们这小小的心愿。 哎，撒娇跟你拍人家马屁，这应该是不太一样的方向。 Joseph， 你平常的工作是什么？ 平常工作是业务， 业务 你应该要很会撒娇啊。 可是 我跟你说第一通很重要，如果你这样我都让你过关了，后面就是他这样可以来来来，我们都来，我们随便乱搞一下就可以点播了。 你是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门神你知道吗？ 所以我要立一个标杆的意思。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你卖的是什么东西？ 我卖的是生活必需品。 什么卫生纸啊？ 嗯，不对，那么简单好猜的话就 生活必需品。 我就跟结构部讲答案，我是卖热水器的业务。 哦， 热水器， 对，瓦斯炉热水器的业务算生活必需品吧？你每天都用到的东西。 是的。 那快点撒娇一下。 哎呦， 哎呦， 这个人什么都会就不会撒娇，拜托啦！我都怀疑我居然这么讲这种话。 你旁边有人吗？ 还好，我旁边没有人，我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开车在外面。 好，待会为你点播。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 我们希望接到一通比一通还要精彩的撒娇电话。 我多少个晚上低谷寂寞的重量，想跟谁才对抗庞大的挫折感，我痛却不能喊，想逃到越远越好，没有光害的山上，我可以抬头看，没什么能阻挡，亲近天空的渴望，错过的梦或许也是一样，别去想敢不敢，理直气壮之下我有这种胆量，狂风暴雨让它去向，你越打击我越强， 没有办法放下你的羞耻心吗？嗨，你好。 嗨 嗨，嗨，你好。 你是？怎么不见了？怎么 ？Hello， 你好。 你 是谁？ 哎、我是汤姆。 汤姆， 汤姆，你要点什么歌？ 我想点陈升的《Summer》。 陈升的《Summer》。那汤姆，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在家。 在家哦。 对。 所以在家可以。 有种慌张感啊。 是。因为他知道他知道即将羞耻的东西要来了，已经有那个预期心理了。汤姆， 哦对， 请撒娇吧。 我想撒娇，不好吧这样？ 啊，你说撒娇不好吧这样哦？ 拜托马克玛丽，我想点陈升的 Summer 可以吗？ 这只是有礼貌啊， 是吗？ 对啊，这是有礼貌。 我觉得这样是撒娇哎。 你觉得这样已经撒娇了、哦？那 Summer、 啊、 不是 Summer， 汤姆， 汤姆， 汤姆啊，嗯， 汤姆，你现在有另外一半吗？ 还没有哎、欸。 那你上次有另外一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想一下，应该是两年前吧。 两年前哦， 是。 那你曾经有撒过娇吗？ 撒过娇有啊。 你还记得那时候你是为什么撒娇？你要干嘛？ 哎，我要干嘛啊？忘了、欸、很多哎、欸， 忘了很多却忘了，这不是很矛盾 很、欸？ 很矛盾吗？这不想跟我分享吧？ 在敷衍我吧？ 都是一些刚琐碎的事情啊，我也都忘了，都很琐碎。 说、嗯、拜托想吃这个东西之类的吗？ 是啊，倒个水啊，吃个东西之类的。 哦，拜托帮我倒个水，对不对？ 是啊， 拜托帮我倒个水的撒娇方式。 啊，可以帮我带个水吗？ 这也是礼貌啊。 我觉得你可能对自己误会是蛮大的、哦。 对，这不是撒娇，这是礼貌啊。 这是礼貌、 啊。对啊， 是啊，就是、不好意思，可以帮我倒个水， 请帮我倒杯水。 帮我倒，可是我这样撒娇，对方会蛮气的。 为什么？你有真的被打过、啊、是不是？ 没有啊，就弄撒娇的语气，对方觉得说 你不要闹， 你蛮矫情的。 所以从此在你心中种下了阴影，你就觉得你再也没有办法了。 阴影啊，就是每个人都不同啊，每个人的，对啊， 对啊， 好紧张，我好紧张哦。 好的，谢谢你，汤姆。 OK， 拜拜， 拜拜， 拜拜。 广播女神，这样可以让她过，这样可以让她过，大家不是就大举进攻了？ 我觉得可能对男生来说真的蛮难的吧。 不行啊，男生也是可以撒娇的啊，明明就可以，是要做跟不要做的差别而已。 所以意思就是 Joseph 跟汤姆都在玩弄我的心咯， 就是 Joseph 的玩了一点点，汤姆根本就不可以让他进来的。 那 Summer 大概只能听一分钟， 现在就可以接下一通了。 而且我就是，但我又觉得，那我怎么讲？你明明知道今天你要撒娇才能过关，你就还是打了、所以我就觉得他心里真的认为他那一个真的在撒娇了，他没有故意要混水摸鱼、 哦，是哦， 还是我把他们想得太…… 不是啊，大家只是听到可以点歌嘛，那、点歌说好啊，什么要撒娇，管他，我先点再说，点了一下，你看现在还不是听到，我还听到了嘛， 听不到了。 Hello， 你好。 喂，你好，可以点歌吗？ 你是谁？你是谁？ 我是谁？你不是那个电台吗？ 我是 电台，我想要知道打电话的人进来是谁啊？ 哦，我是柴小姐。 柴还是 啊？ 你是什么小姐？ 听不到， 听不到，拜拜喽。Hello， 你好。 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 台北的弟弟。 哇，你的收讯非常的糟糕哎！ 真的吗？现在还会吗？ 哦，现在好一点了。你说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妮妮。 妮妮， 妮妮这个名字我对你有信心。 妮妮，你想听什么歌？ 我想听联合公园的 Nobody Can Save Me。 Nobody Can Save Me， 好 ，Yes。 哎，你我觉得你，我觉得 可以吗？ 我没关系吗？是。 你说，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对你来说，你只使出了你一成的功力而已吧？ 啊，没错啊，因为我工作都是要跟客户撒娇啊， 也是业务就对了。 那你是？ 不是， 那是什么？ 我是工程师。 工程师为什么要撒娇、啊？ 因为我是技术资源工程师啊，就要面对客户啊。 哦， 对啊。 那现在 就有点类似业务性质的工程师啦。 那马克现在找歌了，你赶快拜托他找快一点，赶快帮你播。 马克哥哥，可以麻烦你帮我找快一点吗？ 你的工程师就是听到你这样讲话，拳头不会硬起来吗？ 不会啊，因为我的客户都是女生啊。 哦， 我的客户都是女生， 反而觉得你好像有点好笑这样。 没有，就是就是他们觉得我是少女心，就很容易就敞开心胸这样子，很好聊这样子。对， 所以那你的客户是？比你年长的多还是年纪？ 没有，我们的客户都比我们年轻，都很年纪很小，都是八十几年。 哇哦， 对，都是小，对我来讲都是 小妹妹。妹 对对对，所以就是， 那不会觉得说 over， 大叔装可爱？ 没有啊，因为我不晓得，人家可能觉得我蛮自然的吧，因为我本来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我的名字就叫妮妮啊。其实我本名叫 Tony 啦。 我本名叫 Tony 啦，你可以叫我妮妮。 对，没有，他们就是跟我比较熟的朋友就叫我妮妮。对 ，OK。 啊哈哈，同事啊一些，对，就叫我妮妮这样子。 好的，送给你咯。 Nobody can say。 好，谢谢哦，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今天我们是撒娇点歌最好命，02-23-63-9955，你可以吗？嗨，你好。 Hello。 喂。 你是谁？ 喂。 是一群少女吗？ 嗨，没有，我们在工作中，然后想说，刚前面几个好像都不是很， 不是很厉害。 要示范撒娇喽。 就是我们想要点歌，想要点。有没有陶喆的心乱飞？ 陶喆的心乱飞哦。 对， 你们是谁呀、 啊？要怎么称呼你们？ 我是兔小姐跟五小姐。 兔小姐吗？ 傅，支付的傅。 哦，傅小姐。 然后五是伍思凯的伍。 傅小姐跟五小姐。 对对对。 等一下，你们公司是只有两个人是不是？ 没有，因为我们在厨房里面工作，然后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我们刚刚互推说到底谁要打，然后最后决定是我要打。 啊哈， 对，然后 我准备好来接受你的撒娇了。 可以拜托帮我播这首吗？一下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 真的一次就好，拜托， 真的一次就好，拜托，还要有点黏黏的感觉， 就最后是要一次就好，拜托， 就一次，真的就是。这一次就好，就这一首歌，不会再更多。 没有问题，要几次 真的 给你？ 好， 谢谢你，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像乌龟踮着到处乱追，你真的最了解我，哪怕是我的想法东南西北，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一切你说 OK 我也 OK， 假如哭个就该爱上老妹，也许就是你和我最相配。Tell me, do I, do I, do I, my baby， 我就是关不住那心会乱飞。Tell me, do I, do I, do I, my baby， 我是否只有放弃为所欲？I really hope so。 我怎么做才是对？ Oh yeah。 Oh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你说该做个选择，我怎么知道这样就已经对？想想自己不是为谁，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一切你说 OK 我也 OK。 Oh yeah， 假如哭个就该爱上了你，也许就是你和我最想。就是关不住那心会乱飞。Oh baby， do I do I do I my baby， 我是否这样放弃为所欲为？ 心会乱飞。 Na na na na na， you wanna hear me say ya？

早点睡觉，想在你的摇篮甜蜜蔓延我的嘴角。你对我好，我装不知道，遇见你的微笑心在不停乱跳，想要逃跑又怕你走掉，你看出我胆小，张开你的怀抱。哎呀呀呀， 是的，你是谁 ？Hello， 你好，我最喜欢的电台，我终于打进来了，好开心哦！ 耶、yeah! ，怎么称呼？ Yeah! 然后我是非智德的娜娜。 什么什么智德？ 哪里的娜娜？ 我是住在台北的娜娜。 好，娜娜你好。 耶， 娜娜，你想听什么歌？ 我想要听 Coldplay 的《Amazing Day》。 Amazing Day， 好。 对，这是我们同事叫我一定要讲的。他说他想听这首歌， 所以你为了你的同事牺牲你自己，这样。 真的，我刚好紧张，我想说完蛋了，我要怎么样撒娇？我好紧张哦。 那你同事有跟你先演练一下吗？ 没有，他没有理我。 哈，他就是坐，他就是坐享其成。 对。 那你还愿意帮他点歌？ 因为我太喜欢打电话到你们电台了。 那快点撒娇吧。 拜托马克，我想要听 Coldplay 的拜托拜托 拜托，用拜托。 我想听 Coldplay 的拜托拜托。 谢谢。 后面有其实蛮随便的，说实在的。 如果就是这要怎么讲啊？你的拜托反而被扣分了。 嗯， 我说马克，拜托你可以吗？ 嗯， 拜托你， 对对对，好像比拜托好。就我比较吃第二个版本的， 我比较吃 第二个版本。 这是一个讨你欢心的大会吗？ 没错。 谢谢， 好哦， 送给你了 ，Amazing Day。 OK， 谢谢，拜拜。 祝你有个 Amazing Day。 谢谢，拜拜。 02-2363-9955 嗨，你好。 Hello。 喂，你好， 你是谁？ 新庄的阿宪。 阿宪你好。 阿宪你好。 哎，阿宪好了吗？ 阿宪想听什么歌？ 马克哥哥。玛丽姐姐。点播一首歌好不好？ 太突然了，哪一首呢？哪一首？ 我想要点糯米团的《别说你爱我大天长地久》。 等一下，阿宪，你回到你平常的讲话方式。 他刚刚很低耶。 哦，好，这是我平常讲话方式。 因为刚刚你在问好的时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非常不看好你，听起来应该、对啊，而且你的那个语气全部都是往下掉的，就是那种干嘛打架哦那一种的感觉。 因为可能是也是业务关系啦，所以有时候音调、讲话频率必须要掌控。 大反差。阿宪，阿宪卖什么？ 我也是就业务，涂装涂料就进口材料业务那样。 哦， 对对对对对， 好的。 嘿，你说。 没有啊，送歌啦，要送歌啦。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很喜欢你们节目， 谢 谢 谢 谢 玛丽，我爱你，哎呦，不小心说出来，好，拜 拜 拜拜。 他刚刚是最后说了 Happy Birthday 吗？ 我不太确定。 谁生日啊？谁？ 还是 Have a nice day？ 哦、oh, ，Have a nice day。 怡娃说：“天哪，现在业务都好辛苦哦。”声音本身有优势的人撒娇就会好听啊，但是也要那个人他懂得运用他的优势， 没错， 也不代表你的声音音质好像听起来直觉觉得不适合撒娇他就办不到。 就如果你的声音是我的声音是这个样子，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样子撒娇吗？ 也是有办法的，就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声音表情课程，这些课程可能之后 你现在是要帮助我招生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我觉得 那都是后天有办法改善的。嗯， 就是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你不是办不到这样子。 先天的音质当然是一个很决定性的关键，但我觉得后天的那个心态，就是打电话进来，你可不可以放开心胸？就你有没有那个把羞耻心抛开的那一个心态来做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Hello， 喂，是我吗？ 对 啊， 我想跟前面刚才那位先生说，玛丽是我的，拜托， 就只是这样。 没有没有，我要点歌。 你想点什么歌？ 我想点王思安的《Good Time》。 你是谁？ 拜托满地。 拜托。叫我 生就好了。 生哦。 对。 生，你要点王思安的《Good Time》。 Good Times。对。 好。 披麻满地，拜托。 只有拜托。但哎，男生的撒娇都只有拜托而已吗？ 我旁边有人吗？不要这样。 旁边有谁？你说说。 我跟我们工厂的小老板在外面。 小老板哦。 对。 那 他要求我打电话进来找小王。 哇，所以这是上司的那个 命 令，不得不遵守。 上司的命令是不能违反的。 如果是上司的命令，你就应该要趁现在更好好表现。你要让他知道，就是人的羞耻， 你不能失去我。 对对对，不是。不能失去， 是我要把握玛丽的意思吗？ 不是不是，是你要把握好你的小老板。嗯，就你要知道，老板交付给你的任务，我是可以用非常非常， 所以我在讨他欢心啊， 低姿态完成。就是你只讲拜托，其实真的还好。 那玛丽可以听吗？ 玛丽 可以放给我听吗？ 可以听吗？这样子 可以放给我听吗？哦、我想点。 为什么一开始听第一句的时候觉得有点可爱？你讲到第五， 因为我是小弟弟啊， 就有点可恶啊。 我想 点，因为我是小弟弟啊， 我想点。 对，你真的是走小弟弟路线的撒娇、欸， 我想点， 我想点， 给我。 那我年纪本来就，我年纪本来就不大啦、 啊。是没错，我就说那个方向是这样， 给我， 就是很坚决的单字。 打标板不就是小弟弟的天性吗？ 咦？ 对吧？ 咦？ 对吧？ 这个我好像没有想过。 想你说撒娇，撒娇，各个年纪的都可以吧？ 不行，这是小弟弟的专利。 不行。 那你眼角余光看你的小老板，他的表情现在是快乐的吗？ 你在笑我、啊？ 好，王轩的《Good Time》送给你喽。 好，谢谢， 拜 拜。笑得灿烂 ，We don't really care， We don't really care。记得那个年代，在一起就开怀。Hey， 热血精彩，我们说好珍惜每。现在友情千金难买，或许有天我们会怀念那些自由自在。 有时候呢，身为一个专业的演员， 是 他在揣摩各种角色的时候是格外的厉害。 没错， 曾经入围过金马奖，不得了， 北艺大高材生林姓艺人。 对，他就是要来示范什么叫真正 男生撒娇，男生撒娇，撒娇男人最好命。 求求你帮我放个歌，求求拜托托拜托，拜托呐！ 融合了非常多种的撒娇模式，一开始像是被绑住的囚犯，说不要杀我，不要不要。然后呢，中间那个求生完了之后呢，又开始就是拜托托装可爱方式，小孩子操灵呆叠字法。 然后最后， 最后呢？ 我也不知道，我们再听一次，我们再听到。 求求你帮我放个歌，求求拜托托拜托，拜托呐！ 恶心式的就是撞声词， 劲歌金曲 是他将天地一转转，是他要让我。 气的化身，也是奋不顾身追寻所爱的战神。许茹芸全新单曲《弗列亚》，陪你找到独一无二的勇敢。相信充满破绽的伤口，是让光进来的地方。相信真正的爱，是征服黑暗的力量。 台北艺术节20岁生日快乐！8月24到26号，台北艺术节 Gala 欢聚今宵将在中山堂出演，邀请市民朋友跟着法国编舞家杰红贝尔一起舞动身体和脑袋。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Easy Fit Bravo 德展棉袜，不臭，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艺大熊下趴，带你快乐出房啦！6月29到9月2号，消费满3000元，抽立新游轮宝瓶星号4天3夜豪华4人游，还有卡洛驰好礼送给你。Happy Summer Time， 就到艺大世界购物广场熊下趴。 最新单曲《瓦卡利卡后》现正发行。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熟悉；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只能一个人晚餐，只能跟自己玩玩，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 Flow Love Song。 今天的撒娇之夜，很开心有纳豆哥的最后完美示范，作为一个很好的 ending。 感谢他。 今天桃子晚报在这边也要跟你说声再见啦。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明天见，拜拜。 Chicka boom,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Whenever I'm with you, I'm looking like a fool. Chicka chicka boom, chicka boom boom. Giving in with you, 'cause you're something like a muse. Chicka chicka boom,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Cause you're something when you move, so put on your dance shoes. Chicka chicka boom, chicka boom boom. I don't like groups, so let's move in twos. 'Cause many chicks act cute, but they not what I'm looking for. The words that you choose be soon they could you lose the abuse of the blues and QB. Now do that, you're with and come clean like Dasky. I'm making your life lovely, 毎日祭 毎日 academy, a wild of sake, must be, so there's nothing less, so please, high school, なノリで beatbox, like a Leslie. 僕だけの speak up cake, 僕の手にいつまでも holding you, 離さない君だけに見せた我慢間に愛想尽きたならごめん Listen, listen. Stop the crying, 'cause そんな時は Let's sing this love song together. Come on. 君は満たされたい You wish it, wish it. でもまだ愛が足りないと You, you, you. Can I show you my true side? You and I got sense. Nail your heartbeat. We didn't need no to know that. Anything goes with you. Oh, one, oh, one, got sense. Like, さよならは言わない Listen, listen. でも何か足りない Folk to matter night. そんな時は Let's sing this love song together. Come on. 君は一人じゃない You wish it, wish it. でもまだ物足りない Do you? Can't deny it. 恋のサイエンス気持ち伝えたい Show. You and I got sending your heartbeat. We don't need a heat to know that. Anything goes with you.気持ちをペンクそれどんな味覚と好きなもの Tell me and I'll bring it by truck loads 辛くて sweet bubbly just flow ドキドキ like 首都高逆走俺の気持ちはピンクダディ like マクドハート真っ赤 like ドナルドのアフロジャツモーなことはなくそう気づくと everyday is a love song Repeat される愛の歌はありきたりの刻 空调领导者日立变频冷气 CSPF 一级能效一级省电压缩机日本制造